卓玛是没了草原的花，在我心里花儿再美也不如她。自从那次和她相遇在山下，我再也不想一个人浪迹天涯。交给